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方國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9:00。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今日咧，我哋會講下咧，回應翻政府最近咧講土地嘅問題啦，有好多諮詢啦。我哋真係要用咩方向諗下土地嘅分配同呢個社會公義都有關係。我哋究竟點樣有途徑啊，令到市民更加認識更加多，點樣選擇土地，點樣發展啦？所以請嚟咧，我哋專家就係伍美琴教授，佢係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主任。係，介紹下自己先啦。 我叫做吳美琴啦，咁我就係一個即係規劃師嚟嘅，基本上，咁就亦都從事咗即係關於城市嘅研究好多年㗎啦。 咁我哋今日真係要好講好緊要，因為最近咧就政府派發咗一本書啦，就講下點樣去發展土地啦，包括係咪真係唔要個淡水湖？最近我哋都知啦，冇水啦，係咪真係連淡水湖嘅發展啊？中地又點樣發展呢？好多遊樂場嘅私人土地又點去發展？甚至我哋講啦，譬如新界嘅發展係點樣？所以今日咧就由你咧去慢慢介紹一下，等我哋知道其實我哋點去想像土地嘅發展係能夠配合到香港人口增長啊、人口老化甚至各方面嘅問題。我先透下你個 PowerPoint 去了解一下，可以解釋一下其實香港土地發展係點樣咧而家？ 其實咧即係你頭先講話即係土地嘅分配同埋即係社會嘅公義啊。咁我哋成日話咧，其實空間嗰個發展咧，係同權力咧嗰個即係分配咧係唔可以分開嘅。意思咧亦都係話咧，其實個社會係點咧，你就會有啲咩空間出嚟嘅啦。即係如果我哋講話公義，社會公唔公義咧？如果社會唔公義咧，個空間都會唔公義嘅。如果個社會裡面嘅人冇質素咧，個空間都冇質素嘅。即係差唔多可以咁樣講。其實空間同埋個社會咧，即係我唔知咁樣講會唔會好深啦。不過其實係好似一個銀嘅兩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市民可以諗翻就係政府咧願意俾我哋去揀唔同嘅即係土地嘅即係邊一種土地可以愛嚟用到咧，其實都係一個進步啦，因為都係依個權力佢都願意下放俾市民去揀咁樣。咁但係我從一個規劃嘅角度嚟睇翻咧，就係一個城市發展咧就唔應該淨係或者唔應該由揾土地開始嘅。揾土地咧係一啲好下游嘅工作嚟嘅。咁上游嘅工作係咩咧？就係話其實我哋想個城市點發展咧？譬如話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可持續發展啦，生態好重要啦。咁我哋都知道大自然係一個好似底盤咁噶嘛。咁如果大自然唔好，咁你上面發展得好犀利都冇用，因為你大自然如果係被破壞咗咧，係咁我哋就連生存都會即係有問題啊咁樣。 甚至而家我哋都好多時會講啊社區發展啦，而家我哋保留唔到社區特色咧，仲一路發展咧，其實對個即係成個社會發展都好有影響。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我哋需要咧，係一開波嘅時候咧，就要諗下其實個城市想點發展。如果譬如話我哋城市係想唔單止淨係有經濟增長嘅，係有一個好嘅環境嘅，有一個可持續嘅社區嘅話，咁我哋就會好容易咧就揾到我哋應該做啲乜嘢。譬如話填水塘呢啲咁樣嘅概念係好搞笑咯，因為冇可能嘅，基本上即係每一個城市其實，如果我哋講話即係我哋講社會公義或者空間公義，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話，唔該你自己搞掂自己。係 咯，自給自足係好講， 冇錯啦。即係你自己就用錢嚟到去買人哋嘅資源，令到人哋係好匱乏咧，呢樣嘢係唔公義嘅，基本上。咁所以咧，水塘我哋咁辛苦整咗個水塘出嚟我哋其實香港個食水供應都係好緊張嘅，我哋自己唔覺得，因為我哋開水後就好容易即係有食水，但係其實係唔係即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我哋其實仲需要做多好多嘢，令到我哋嗰食水係即係冇問題。咁但係我想講翻就係話，我哋個願景係咩咧？呢個城市嘅願景係咩咧？我哋即係想啲人點樣生活嘅咧？我哋想向咩 邊一個經濟嗰個發展方向嚟到去進發咧？如果呢啲唔搞清楚咧，你就咁叫一班唔清楚嘅人、冇共識嘅人去揀邊一啲嘅，即係點心紙咁樣去剔咁樣。即係而家唔係真係去茶樓，你中意食蝦餃，我係食齋，咁我就食素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嘛？我哋講緊係好珍貴嘅土地資源，喺香港嚟講，呢個土地資源珍貴到係我哋就係得咁多噶啦。你想多啲都冇，同埋每一個地方都有佢本身個價值。咁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我哋依一個共有嘅資源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咯。 同埋啲人就話猛叫落去填海啊，又或者係即係政府要儲備一啲土地，究竟係點樣儲備先至真係能夠係合用我哋將來？同埋究竟人口要點樣發展咧？即係其實政府係冇好清楚即係講個交代。 其實我哋可以用人個發展去諗翻，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想諗下我往後個發展，其實我真係需要諗下啊，我之前。作為即行到今日，我呢個人有咩強弱項呢？如果譬如我有啲真係好嚴重嘅缺點，我係咪應該去處理咗，我先至可以再往前走呢？咁其實一個城市都係咁樣咯。咁但係咧，即係即係嗰本小冊子咧，其實就冇講到俾我哋聽，其實點解我哋會出現到今時今日，我哋咁好似咁缺乏土地嘅問題，又或者點解我哋會有咁多土地好似用得咁差、咁冇效率，一個咁世界級的所謂世界級的即係亞洲的世界級城市裡面，竟然會有一些土地是即係譬如中土咁樣，我哋講緊係成千即係公頃以上的公頃的土地，即係用到咁低效率、咁混亂，造成咁多環境的問題。點解呢一啲即係會發生又冇去分析？咁所以其實呢些都是即政府是走多了一步去問一下我們，即都是一個好的進步。不過呢，即作為一個即再體驗到他們是更加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即將做一些 策略的分析啦，還有去回顧為什麼今天我們會搞到我們現在是會好像這麼缺乏土地這樣，我們是不是真的這麼缺乏土地呢？還有就是我們用的土地用得這麼沒效率，我們又怎樣去處理呢？我們是不是想要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呢？我們是不是真的尊重我們即有的生活生態咧？我哋係咪想還翻即係俾一即係俾我哋嘅全香港嘅市民一個可宜居嘅城市咧？係啦，呢啲都係大問題咯。但係嗰本小冊子就冇處理到呢啲問題。 因為呢樣嘢咧，就正正同2013即係30加個咧，其實有少少衝突。我睇翻少少就話，希望個城市 walkability 可以人同環境係共處，似乎又同呢本嘢。 其實我覺得咧， 又真係好似 如果從策略規劃咧，正統嘅策略規劃啦嚇，其實咧我有少少覺得而家呢個討論。是好似冚咗香港2030加幾巴咁，因為理論上咧就係理論上就應該係政府有個即係對願景同埋佢個情景咧有咗一個共識，然後咧先至即係指引規劃處咧做一個2030加嘅一個咁樣嘅策略性規劃嘅，咁但係即係奈何咧，其實依一樣嘢應該喺香港就唔係話即係真係發生咗啦，就算有咧嗰個關係應該都唔係話真係好。做得好好好仔細，以至到咧規劃師係做咗一個策略出嚟，但係呢個策略咧轉個頭咧，政府又好似覺得唔足夠咯喎，因為佢自己冇比較指引啊嘛。咁規劃師做出嚟嘅策略，佢覺得唔足夠，於是佢又要整一本咁樣嘅即係冊子，或者將呢一個議題嚟到去即係再俾即係市民去討論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理想嘅做法，即係喺策略性規劃嚟講，呢個係絕對唔理想。即係理想嘅做法就係話。政府不同的政策部門，政府帶頭自己跟不同政策部門去傾，究竟香港由以前到現在出現什麼問題，我們要處理這些問題，我們怎樣就著我們的強項來到去即克服我們的即是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們怎樣可以呢去即譬如新界的土地，我們說新界土地有成 88.5%，我哋城市嘅土地只係得11.5%，其實新界土地一直以嚟咧，由殖民地開始到而家咧，其實嗰個規劃都係做得唔足夠，亦都做得唔好，以至到今日其實出現咗好多問題。咁呢啲點解唔去處理咧？點解唔去做咧？如果一個真正嘅策略就需要係處理即係呢啲方面咁樣。 或者我先睇一個 PowerPoint 啦，我哋之前咧已預備咗好多唔同嘅 slide 咧，等大家知道，咦，原來香港嘅狀況係咁樣嘅喎。 嚇，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咧，就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這個投影片咧，就會見到新界的土地咧係佔好大部分嘅。咁歷史的原因咧，就係 真價，因為租即係如果殖民地嘅時候咧，因為佢租翻嚟㗎嘛，咁所以咧即係唔俾佢發展或者冇發展咧，其實都 OK， 因為如果大家睇翻即係嗰個即係衛星圖咧，咁都裡面有好多好綠化嘅地方咧，佢裡面都有好多生態嘅環境，咁亦都因為咁咧，我哋亦都政府都做得好好，就做咗一啲即係郊野公園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大家即係睇跟住落嚟嗰個 下張啊，係啦。 係啦，即係跟住嘅投影片啦，咁你都會睇到咧，即係政府一路以嚟佢嗰個發展，由殖民地開始咧，都係主要係喺香港島、九龍半島咁樣嘅。咁然後咧就好有趣嘅喎，唔知道你知唔知咧？我哋就成日講啦，全個香港發展咧，只係25%嘅就用咗，即係用咗1/4嘅土地嘅啫。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即係你睇張圖都會大約睇到啦。但最有趣咧就係，其實呢25%裏面咧，其實有40%咧就真係喺香港島同埋九龍半島，另外嗰60%，咁你可以話喺新界，不過主要喺新界邊度咧，就係填海填翻嚟。咁所以點解咧？政府而家係其實係好想繼續填海，因為佢一路以嚟咧都係避開咗即係主要新界嘅土地嚟到去用填海咧嚟滿足城市發展嘅。 但填海有咩弊處咧？其實我哋都知道㗎，填海可能要好多時間啦，有好多問題，好似而家咁講，可能地降究竟係咪穩陣啦，或者你而家見到去珠三角嗰條橋，你都睇到啦，係嘛？即係填海個地下都要合適。 即係對於政府嚟講咧，就呢一啲弊端咧。都不是一個大問題嚟嘅，因為填出嚟的土地所有都是政府的。 哦， 所以就算很貴都好咧，佢可以賣翻去嘛。因為一陣有張圖你都看到咧，其實土地同埋有關房地產收入咧，係佔咗全個香港即係政府嗰個收入咧多過30%。 咁我哋下一張我睇下咯，下一張圖片 應該下一張都未到嘅。嗱，依一張咧主要就大家睇翻咧，就係其實我哋只係有點解我哋只係用1/4嘅土地嚟到去成即係作城市發展咧？即係依個值得思考啦。咁另外咧就大家睇到郊野公園。即是黃色淺黃色那些呢就 是我們的郊野公園大約佔了土地的40%這樣的。我下面呢都加了一個圖呢，就是那些圖呢就大家會見到有一些黃色的土地，黃色和灰色，灰色呢就是說政府呢是有一些規劃圖呢是即是講了那個地方可以怎樣用的，黃色那些呢就是沒有的。是啦，沒錯。而黃色呢啲咧，有一啲咧就係郊野公園嚟嘅，有一啲可能就係其他嘅用途咁啦。譬如大家可能睇唔到咁清楚啦，即係譬如包括埋我哋成日討論嗰、那個高爾夫球場咧，應唔應該要收翻嚟嚟到愛嚟起樓啊，諸如此類啊咁。咁但係咧，即係我其實嘗試過咧去揾出究竟，譬如話嗱，我哋大約有40%嘅土地咧，就係郊野公園啊、保育地帶啦，咁20%。即係25% 咧，就係發展咗地方。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我哋仲有30%咧， 未喐過。 就係我哋可能可以用，亦都可能唔用到嘅。咁但係咧，我係嘗試過好多方法咧。即係可能我未夠資源啦，即係要如果多啲資源或者時間咧，就可以揾到究竟依30%係啲乜嘢嘅土地。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喺依25%。建成咗嘅地方裏面，我哋其實有一啲地方可以用得好啲嘅。然後另外你有30%咧，其實都值得我哋再去思考翻，係咪真係30%都係值得保育？如果係咁，不如將佢變曬做保育地方啦。咁而家唔係啊嘛，咁即係話裡面一定會有一啲地方我哋可以用到啦。咁但係呢啲係需要去嗰本小冊子又冇話俾我哋聽喎。即係如果佢係一個真係好啱嘅一個咁樣嘅做法咧，佢就應該連嗰啲都話俾我哋聽咯。咁我哋咪清楚成個局係點樣咯？即係而家就焗住淨係剔點心紙咯。咁又有一個唔係咁理想嘅即係一個情況。咁所以譬如而家個情況咧，就係喺下一張圖咧，大家咧就會睇到而家個居住環境真係唔係咁理想。在城市裏面就是很擠迫啦，甚至有 很多屏風樓啦， 即係有屏風樓啦，又可能有很多嘅朋友要住劏房啦，住得很細啦，即係佢哋講過啦，又細啦，又貴啦，嚇又逼啊咁。咁但係新界咧，就係因為我哋用得好唔冇效率咧，咁我哋就有很多嘅中土喺度咯。咁裡面有啲圖都會有啲相都會見到，即係擺咗啲好混亂嘅嘢啊，又或者即係周圍嗰個環境其實唔係好易。 居咯。咁但係就需要就變咗中土同埋居住係混埋一齊，係其實影響咗嗰個生活環境啊咁樣。 我想問下，其實咧政府有冇接觸好似你哋嘅啲教授級啊，或者啲叫土地民間研究嘅機構，會願意打開個聲，即係打開佢哋嘅心去聽下你哋講咧？其實呢個政策的問題，其實他們應該都跟一些專家或者一些研究小組多討論，令到市民認識更加多。第二就是我們都有我們的權去爭取土地怎麼運用的嘛。 我就沒有被邀請去談過咯但就我也有出聲的，不過就可能跟多一些民間的朋友去分享。 是因為都很多民間組織曾經出了很多書，是講棕地的問題，就是講怎樣分配啊，還是各方面怎樣，其實政府是只需要可能努力一點去接觸一下他們，可能有機會去改善那個環境。 我想政府可能都會有接觸的，那個就不知道，我不可以代他們說啦。但是我覺得譬如棕土這些問題呢，也是即其實很看到那個政府有沒有承擔咯，因為沒有一個負責任或者愛那個城市的政府是會願意見到自己的土地呢是被這樣 去用咯。咁當然呢個亦都指向即係唔好意思嗰啲即係原居民朋友，即係佢哋都係即係其實全世界的原住民咧，都係佢哋出咗名最愛自己嘅土地，即係最愛護自己嘅土地。只有外來嘅人先至會去踐踏嗰啲土地。即係咁，但係當然即係佢哋願意咁樣去見到啲土地咁樣，即係咁破壞。即係可能有佢原因，可能有歷史原因啦。即係當然，我哋香港個個都係移民嚟嘅，講真。 所謂好多移民走咗嘅。 所謂原住民，其實嘅意思嗰、那個定義，只不過係比喺英國人租借新界嘅時候 早啲嚟咗， 早到嗰啲啫。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咪佢哋都唔係真真正正嘅原住民？可能因為咁啦。咁亦都可能係因為即係當然係因為規劃嘅政策啦。即係我頭先都講咗。我想我哋即係成個規劃制度，可能一個好大嘅誤區都係我哋冇喺新界做一個好嘅規劃啦。即係我哋殖民地時代冇做 OK。咁但係咧，自從1983年嗰個即係新法案之後咧，唔知你清唔清楚咧？咁就即係其實嗱，如果我係原居民，我都可能會咁樣做，因為我有土地，但我土地咧一係就曬太陽。一是就租給人去耕田，一是呢就是連起屋都可能不行的話，當他發現咦原來我可以租給別人用來製東西賺很多錢的時候呢，可能我都會給這個這樣的誘因去做咯。是但是這個就是即是我們說規劃就永遠都是這樣的，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我們去為什麼要可以給規劃做一個即是政府來到去干預呢，這樣就是基於公共利益。所以規劃的責任呢，就是說你在一個這樣的情形之下，基於公共利益，你怎樣去即是走入去去擺平這一樣東西所謂。所以其實新界土地那個即係重新去想像新界土地可以點樣去發展，尤其是到今時今日，我哋有咁多棕土，即係好似下一個投影片咧，其實就係、是即係本土研究社佢哋做咗個研究啦。咁佢哋就啲年輕人都好好，佢哋做咗好多嘅研究，發覺其實個棕土個面積都係 好大嘅。睇佢本書都好清楚去解釋翻。 冇錯啦，係啦。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棕土咧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有趣，有幾點啦。第一就係話，其實做唔做棕土嗰個復修咧，其實就睇到我哋係咪有決心。覺得環境真係重要，因為我哋都簽咗嗰、那個即係生物多樣化嘅協議噶嘛。咁我哋依個係責無旁貸嘅，係咪？依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就係話咧，成日都聽到有啲人講咧，就係、是、話啊，一定要填海，哇，一大片嘅土地咁先可以規劃嘅咁樣。咁其實係唔啱嘅。其實規劃係好多層次嘅，嚇好多個尺度嘅。咁其實一啲尤其是挨住一啲，因為其實棕土咧。係有啲特點嘅，因為佢成日要上落課咧，佢交通一定方便噶。咁同埋咧，佢多數都會係甚至可能譬如成條村啦、啊，埋邊就係住啊，佢就喺路口嗰啲咁樣，好方便嘅地方。咁所以佢要重新規劃或者發展咧，反而係佢嘅優點嚟嘅，佢容易做到嘅。咁當然啦，就唔係大家想象嗰種，哇！一個大發展，跟住就揾咗一個大財團咁嚟到去一齊去做咯，反而係可以幫到一啲。 有心發展的不同行業的人去大家一起 去做。但是當然啦，作為官僚呢或者作為政府呢，對於他們來說可能就說，我如果我一個大發展，我跟一個人合作就搞定，但如果我一個這麼多這麼少的發展，這麼多的地方呢，可能就需要很多人。但如果你從一個城市長遠的發展，這樣的細眉細眼精緻一點的發展呢，其實你是幫到培養到很多人才，因為大家都有得玩，同埋大家做出嚟嘅嘢咪好有特色咯。因為其實空間一個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即係點解我開始嘅時候咧話，你有啲咩空間就睇到嗰個社會係啲咩人啊嘛。咁其實空間就係我哋人呢一個嘅延伸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好有品味咧，我哋嘅空間應該好有品味嘅。如果我哋嘅空間好鬧交，我哋應該個人都幾比較鬧交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越能夠可以讓唔同嘅人，基於他的經驗啦，他的興趣啦，即係佢亦都同周邊的人的討論啦，大家去合作，去用咗即係將一啲即係唔好嘅空間復修翻咧，其實唔係一件唔好事啦。同埋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因為而家中途咧就係、是。嗱，講真，佢哋有土地嘅人咧，佢冇方，佢冇第二啲方法啊嘛，佢咁樣唯一就係賺得最多錢。但係如果你願意佢，俾佢一個好啲嘅，即係譬如一個土地嘅利用，其實我哋叫 upgrade 佢啦，你可以話嚇。咁佢唔會唔歡迎㗎，冇人會中意住喺塊爛地隔離㗎嘛，係咪啊？咁再講，如果我哋真係當然裡面係真係有一啲物流嘅行業嘅需要咧，其實我後面咧有啲圖咧係我喺深圳嗰度影噶，咁我參觀過一個集團咧， 喺後面一張相啦，唔該。 係啦，咁咧就係在後應該 好 唔係呢度嘅， 都 係在好後下嘅，就係係啦，就係、是、主要咧係講翻睇先，我係咪可以話、 可以嘅，可以可以， 係啦， 幾張嚇 啊，就係呢一個 好。去到咧就係嗰張相咧就去到十三之後嘅十六啊，十六 係啦。咁咧就我喺嗰度咧就參觀咗呢一個呢個集團咧。嗱，你見到咧佢其實佢呢啲咧就係一個迷你型嘅，即 係好似倉咁樣。 係啦，迷你即係佢就係高空發展啊，同埋全自動嘅。隔離嗰個最好玩，我覺得，因為咧佢其實咧係一個停車場嚟㗎。是全自動的停車場，高層的，插埋電的可以，因為深圳用很多電動車嘛，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呢一啲咁樣嘅高向高空發展，係可以拆落嚟再喺第二度再起個好環保嘅， 即係方便。 冇錯啦，同埋係全自動嘅，你架車入咗去，跟住佢就會個電腦自己就會排位㗎啦，揾翻去揾即係排去邊度。 即係好似日本嗰啲咧，佢自己自動嗰啲單車或者其他嘢，佢都有一碌 嘅。係佢應該依個仲慳位啲嘅。咁同埋係總之咧，嗱你整完之後咧，跟住你中意點樣設計個殼咧，你喺出邊係唔會睇到咧嗰、那個係停車場嚟嘅，基本上。所以其實我哋可以用呢啲方法去處理一啲真係有需要做物流啊，甚至係要擠即係佢嗰個依、這個。設計咧係可以擠埋嗰啲貨櫃車嘅，係啊，咁其實係有一啲技術解決到嘅問題，讓我哋可以騰空咗需要用嘅土地， 同埋可以多層次， 冇錯啦，唔需要咁蔓延咁樣喺個新界嘅地方嚟到去，即係用嗰個地方係唔即係完全唔合理咯。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土地咁珍貴嘅一個城市，點解我哋要咁樣用咧？咁同埋就係如果我哋能夠可以即係參考用呢一種嘅技術嘅話，咁我哋就其實可以將啲土地騰空，我哋唔需要好似政府有陣時聽到佢哋啲討論就話啊，我哋要起啲。即係佢諗緊石屎啊，仲係用緊石屎樓個概念咧。啊，幾多層高啊？咁啲車又上唔到去啊，個負重又唔得啊，咁樣。我哋人哋都唔係用緊呢啲方法嚟到去即係解決城市嘅問題啊，咁樣。咁呢個就即係我哋講中土嗰度，我覺得係其實有好多方法讓我哋係可以更加合理去處理中土嘅問題。即係一個多贏的局面，即係話物流業的朋友不需要覺得即係啊，我唔得。咁當然佢就需要要有啲投資啦。咁當然，如果我哋一講到啊要有啲投資的時候， 咁可能做啲誘因俾佢啦。 係啦，又或者佢會不會覺得即係好似又唔划算啦咁？咁但係 咁珍貴嘅土地俾你咁樣用，點解我哋覺得個城市會覺得會划算嘅咧？我都唔係好明白呢一樣嘢嚇。咁即係呢一樣嘢係可以即係處理，同埋就係所有呢啲中土咁近，即係好多人住嘅地方，如果佢能夠得到改善，係真係受惠俾好多人咯。咁亦都讓即係我哋即係城市好擠迫嘅住得好擠迫嘅人，即係會睇到啊，其實我哋真係唔單即係雙贏係咪？即係你一方面改善咗一啲地方嘅環境，咁你騰空的土地就可以用來發展，即是一些可持續的社區，又可以讓有一些譬如住在城市的人可能他願意去 搬入去住， 是的，即是新界的地方居住，其實是真的一個這個方案，但是就不是很詳細地去講了，當然大家都可以選擇的，即中土都是其中一個選項來的，這個都是好事來的。 那我們下一張相片了， 是的，咁呢啲都係即係俾大家睇翻，其實我哋嘅中土咧，即係其實係我哋唔係冇土地咯，我哋竟然會即係一個咁缺乏土地嘅地方，竟然會讓我哋嘅土地咁樣使用，係有啲大家應該要去思考一下點解會咁樣啊？點解會即係呢件事情點解會發生嘅咧？我哋要點處理咧？ 面對咗咩問題？政府係咪真係覺得呢樣嘢佢解決唔到，佢先至要避開咧？會覺得真係太困難啦， 我覺得可能都會即係政府會覺得係困難嘅。不過我會咁樣去睇咯。如果咧你用五年嘅時間咧去睇呢個問題咧，即係通常五年換屆嘛，咁就困難嘅，同埋你唔好處理嘅。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因為我啱啱即係學術休假咧，我喺新加坡就做咗3个月嘅即係研究。新加坡人咧，佢哋新加坡嘅規劃師係咁講嘅，佢話新加坡人會喺度住喺千秋萬代嘅。佢哋嘅規劃係講緊8年以上嘅咁樣嘅遠景。嗱，大家如果用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翻，我唔好講100年啦，我用50年。我哋都冇50年啦，我哋講緊2047都係得翻20几年，咁唔係30年。咁所以其實咧係，即係其實我哋如果咁樣嘅角度，就係話我哋用長少少嘅時間去諗，同埋當我哋處理到呢個問題咧，譬如我哋學習同原居民傾啊，其實好多原居民都其實都唔想見到自己的土地係咁噶，可能佢都好有興趣用佢嘅土地嚟到去幫助解決城市問題。呢一個過程其實係建立緊唔單止錢啊嘛，係人際關係啊嘛，同埋人嗰個質素啊嘛，同埋原來我哋香港人都要學就係點樣去討論嘢啊嘛，從唔同角度去大家去傾啊嘛，去解決一啲問題啊嘛。當大家解決到問題嘅時候，大家會好開心噶嘛。咁我哋對於個地方嘅歸屬感咪係咁樣嚟嘅咯，咁咪唔會好似而家咁淨係識得去鬧人啊，大家去好撕裂咁嚟到去討論問題，完全好冇文明咁樣。即係國內朋友其實覺得香港人好羨慕我哋有軟實力噶嘛，咁我哋啲軟實力喺邊咧？我哋喺呢度咪要體現出嚟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培養人嘅質素一個最好嘅機會，同埋咧就係新界嘅土地咧好玩嘅地方，從一個規劃嘅角度就係。佢破壞咗嘅中土，但係周邊佢仍然有好多好靚嘅土地喎。咁21世紀其實就係挑戰我哋點樣可以去做一個城市發展咧，就係你又要去珍惜有嘅生態，但係你又要做一個宜居嘅環境喎。咁呢個係其實係好重要嘅。你如果做得到咧，因為我哋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咧，即係。全個地球要起的城市呢大部分都未起的仲要起的，如果我們做得到我們掌握了一個竅門我們即係實驗做得成功， 即係俾人哋 model 咁樣成為。 冇錯啦，咁我哋就唔憂我哋冇經濟發展，因為我哋可以教人哋點樣做。但係如果我哋今時今日仍然係避開曬呢啲問題，淨係用上個世紀的方法去填海，仲係不斷破壞個大自然咧，我哋就會被呢個世界的潮流淘汰咯。 係。咁我仲有一張相，你就講到 housing stock and land 嗰度啦，我哋都可以睇下呢張。 係嗱，呢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家都應該都知嘅，就係即係因為之前嘅上屆唔係在上屆政府又即係得好少供應啦，於是就做到好緊張啦。但係其實咧呢張相我張圖我點解會即係俾大家分享一下咧？就是、我覺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好有趣嘅現象咧，就係、是、自從咧呢、這個。即係歐地表出咗之後咧，歐地即係用歐地嘅方法咧，大家睇下係嗰個土地嗰個價格係突然間即係賣地嗰、那個 飆升， 係飆升得好緊要，即係除咗2008年啦，咁呢個咧其實我都嘗試問過好多人。 其實我都不知道答案。咁係咪因為政府冇錢，於是佢就要真係再要勁啲靠土地？咁於是咧就有依一個咁樣嘅現象出現。 咁好啦，你頭先都提過一個點，就係政府要靠土地啊，但土地之外有啲咩大家能夠去承擔咧，令到嗰個經濟、政府經濟啊各方面發展係我哋都可以承受得到啊。而家個問題係去到咁高價。我哋係好難去承受到咯。 我諗其實大家都知道，當土地咁貴咧，就大家都係俾緊一個我哋叫做即係隱形税嘅，就係土地税。 冇錯， 係啦。咁呢個係其實大家都喺度承擔緊噶啦，已經。咁好多城市就會做，譬如話銷售税啦，係啦，即係呢一個大家用即係做買賣嘅時候可能會抽一啲税啊咁啦。又有啲城市或者有啲人都提出就係如果一啲我哋唔好講，因為香港有成幾十萬中小企啦，咁佢哋其實經營都唔容易嘅。咁就唔好掂佢哋啦，我哋低稅率佢都係應該 OK。但係呢啲譬如真係好大嘅，即係好大嘅財團。你抽多佢一兩個 percent， 其實對佢嚟講應該唔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我覺得，即係佢哋自己都有咁樣提過嘅，即係有啲有良心嘅，即係資本。 嗱，我哋下一次再翻嚟睇下呢一幅圖啦，同埋再講下咧，頭先你講嗰樣嘢，究竟點樣能夠平衡翻，即係大商團發展啊、中小企啊、一般市民嗰生活狀況，我哋翻嚟再講下。 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都好中意食榴蓮。要食靚嘅榴蓮，梗係要食山上野生嘅貓山王啦！依家有好辦法啦，人民超市獨家代理品牌 Freshness Mart 馬來西亞貓山王榴蓮，全部喺原產地榴蓮園樹上熟即摘，唔加防腐劑，經過衛生包裝之後咧，即時急凍處理。打开包装就品尝到新鲜的极品猫山王。 6月30号前亲临人民超市湾仔和荔枝角 D2 店买原个猫山王，1.1至1.3公斤每个208元，1.4至1.6公斤每个238元，400克猫山王榴莲肉每盒168元，400克 D24 榴莲肉每盒90元。